嘉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这什么？就是人家结婚， 这 头子给瞪着婚纱，后边给拿着花， 我以为过节那个抱着花在前面的，哦，那也叫花童 啊？不是，不是，那是那个祖国少年 啊， 就是人家 结婚 的 时候，咱们这你们不是都爱看人结婚吗？ 哎，娶媳妇喽，这是官老子，这是官娘子。 小时候爱看，长大了就不爱，一看给份子。 对，小时候因为给糖吃嘛。 对， 而且那时候当花童啊还有标准，我跟大磊呢是顺利的就过关，小柱呢稍微将就了一点。 停。怎么到我这儿就将就，你们俩那儿就那么顺利？ 因为我那会儿长得呀 圆， 不是，他长得富态好看，你长得不够材料。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花童呢都爱找什么呢，男孩挑小胖子， 哎， 长得得跟花盆似的。 哎，女孩呢得长得爱笑的， 哦， 甜的。正好我跟大磊呢一人占样， 你 站 得胖，黄大磊站得胖， 你是又瘦又不爱笑，扫帚没搭了眼。 哎呀，我这 还不会说话。 可是呢，你看我们俩当花童，你还挺嫉妒，在旁边撒泼 打滚哭 闹，然后家长看那 就乖着你， 哎，乖的我，哎呀， 打不说打，那小孩叫乖着你， 乖你乖你急了，早生贵子。 哎，打出去好话了，哎， 那行行行，过关过关。 哎，这句好话是打出来的。 咱们仨就一排一块当个小花童，当然最招喜欢的还是我，我赚的这个照片什么的最多了。 但我是呢，也是收的红包最多了 啊， 因为我这个喜庆这个状态，谁都爱这个跟我亲一下啊，抱一下。 哎，我这演小天使，穿小纱裙，哎，都爱跟我照相。 啊，我也行，我那个爱的乖的最多。 你老喊老喊，你乖你来句，咋说妹子？ 我成那鹦鹉了是吧？ 一拍你咋着妹子，一拍你就说这么一句， 你有你的这个 作用， 对， 你有你的功用，你的功能跟我们不一样。 当然了，就是说像花童啊还有介童啊这个小朋友啊，有的时候不太好管，因为他根本不能理解这个婚礼的意义，所以呢在仪式当中啊跑偏了的，睡着了的， 哭的闹的， 对，层出不穷 啊。有的那个孩子呢见过这样的场面，话呢说的都是整话，特别好。有的小朋友呢不说话，司仪怎么问这孩子不言语，有的就给问哭了。 我爸爸给我买一 兔爷， 您知道谁的家长给谁买兔爷了吧？ 这家里啊也没给你买过好东西。 咱小时候我记得交换戒指的时候，小柱当那个戒童， 嗯， 说你这时候该上去给人递这个戒枕了。小柱呢，小柱呢， 抱着戒枕正睡呢。 嚯， 那戒枕那一丢点我当枕头那么抱着， 躺在沙发上双手抱着戒枕能不让你走， 睡得那个香啊。后来人家说那你现在把这戒枕拿过来吧，不行不撒手， 嗯，还好不让你走， 发出了那种 我这护食呢 也不知道什么显灵了。然后这时候赶紧给闹醒了吧，一乖的小猪，醒醒，小猪早上筷子，要把这句想起来。 哎呀，我说一句有一句钱，知道吗？ 而且小猪那时候仪式当中有时候喷泡泡，哈，小猪追泡泡；喷花，小猪追花；喷球，小猪追球；喷什么，小猪追什么； 喷水，小猪追水。 一乖的小猪，早上筷子。 小猪这儿有一电门。 好像现在这给花童打扮什么超人的小服装啊，什么蜘蛛侠的小服装啊， 哎呦，多了去了。 小公主啊，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穿那纱裙的时候，你们俩可在我周边净献媚了。 哦，对，没见我这蚊帐啊，自己能够动换。 上台就得有灵气儿， 那肯定的，尤其是我这样人。 哎，特别是我这个， 从小我这灵气就足够。 对呀，王大来小时候大家说这小灵人，他就是个盛气凌人。 反正我构成了婚礼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小花，咱们净说咱们了，那新郎新娘都没事了。我觉得这样的花童啊，不愿有人用。 而且我呢，给婚礼增添了童真和童趣，我就好像是落入凡间的天使。我呢，还思想 怎么夸新娘子呢？ 我还给婚礼带来了快乐。嗯， 到现在没嫁出去呢，没人要。没， 我跟你说啊，这花童啊，其实就是跟着走一走，你也干不了什么太多事儿。 你就说增色，但是没说把你夸张的，就是整个 没有说把你花童搁当件，新郎新娘往边上站的， 对，没有那个事儿。 你瞧瞧瞧，你们俩闹情绪了是不是？ 不是闹情绪，你 夸张了， 对，把你作用夸大的无限放大了，过分了。 哎，那没我行吗？ 行啊， 你就说那次 可以啊。 那次 你没道理吗？ 咱们参加婚礼，伴郎伴娘花童都困在电梯里了。上升的时候电梯咔卡在了8层跟9层之间。 哎呦，这电梯也真会关。 我当时是什么呀？ 当时是没事儿，实在是去晚了，也不知道谁结婚，进门正迷瞪呢，门口那接待，哎呦，你可来了， 快快快，给穿上， 穿上， 给穿上， 摔着把你咬人似的， 穿上，给穿上，给穿上，穿上， 你这嘴呀、 啊，哎，对对， 是你诚心的，是故意的， 穿明白，赶紧给穿上， 赶紧，赶紧，赶紧，还附了两套新衣服，赶紧套一套， 都穿好了，大家在这电梯里谁也出不去，影影绰绰的听着里边啊，这不得出来吧？ 也不喊人，那电话我得出得去呀、啊， 穿 电梯里了， 咱别这么逗啊， 大喇叭来呀，来呀。 地上哪儿哪儿呢？ 大喇叭广播干嘛？你叫商品呢？ 不是，那个话筒里面那大音箱，就是说那个新郎新娘隆重的登场。 来呀来呀， 我得来得了啊！ 伴郎伴娘，伴郎伴娘，伴郎伴娘。 好， 电梯这八个，再来， 点名儿的这是。 各位，咱们掌声不热烈，伴郎伴娘不出现，来咱们鼓掌，鼓掌。40多分钟过去。 怎么还来车啊？ 现运伴郎伴娘啊， 这几位抓耳挠腮的， 抓耳挠腮管什么用啊？ 这闷的热呀、啊，出门玩饭痒。 维修人员也得赶到现场啊，你还得等 四十分钟还没来呢，这维修人员 没到40分钟，不是14分钟吗？ 哦， 关键这几位穿的也挺漂亮，导也都挺好，一着急呀、啊，一冒汗呀、啊，妆也花了，头套也歪了。 干嘛每人还有假头套？ 头花也歪了。 嗯，伴郎那领带也卸了。 这个说，哎呦，坏了，我得穿新娘子呀。这个、说，哎呦，坏了。 新娘多大岁数啊？ 我得穿新娘，不是，我得忙活给他呀。 哦，忙活。 那说，哎呦，我还得等酒呢。 嚯，那饭都开了，等酒了。 戒指还在我这儿呢。 哎呦喂，我还盯着收红包呢。这个电梯里边比婚礼现场还热。 最后那位喊我就是新娘。 最后那位喊的是我是新娘他爹。 哎呦， 好，下面我们请新娘父亲把新娘送入婚礼殿堂。 爸爸， 这么叫可不像是结婚的， 像是要钱的。 这着急嘛，因为电梯啊困的是13个人，你想想整个这婚礼流程都延后了。这就是咱们胡同里最近出的一件挺搞笑的事儿。 哎呦， 这还搞笑，多着急呀、啊！ 新郎新娘急的，冲着电梯就喊：“爸爸妈出来呀、啊！”您就放心吧。 你们现在这婚礼仪式也是挺丰富的，又是花童，什么各种的 道具， 奉上戒指的形式。 哎，我参加过那个婚礼，它就是在一个酒店的天井里边举行的， 在井里头呢。 啊，不是，它那 是蛤蟆。 这个酒店3层 哦， 有那么一个大厅， 通透的大天井， 可以办婚礼。这戒指怎么送呢？且5楼啊，往那婚礼现场那个，哎，不，扔可就掉坏了，怎么办？拴了一根线，拴在这婚礼这舞台上。戒指怎么来呢？那儿一放，呲儿 滑下来， 新郎捧， 来个苏秦背剑， 这来张飞鞭马，不是老茶馆是吧？ 哎，大姐大姐，就那么一戒指，指甲盖了，还张飞鞭马呢？ 哎呦，结果骗半天，那戒指卡到那儿没下来。 哎，改天你算花了。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这是我说的，你问我怎么样？这是人家的创意，还要弄那个飞机。 对， 啊， 不是无人机，是那种什么航模那种飞机。 对对对对，飞过来。 还有那个叫什么冰山？ 凿冰 啊，凿冰的那种。 对， 冰山。 还有蛋糕，蛋糕里头是吗？ 得挖蛋糕。你没做过蛋糕吧？ 那这个蛋糕不够吃啊！ 哎，只有参加婚礼人才想这事儿呢。 大姐，刚一开始您是说这蛋糕能不能吃？王大雷给解释好了，这东西是干净的，你就说了这蛋糕够不够吃？你到底什么意思？ 注意力都在蛋糕上呢，那戒指倒无所谓。 是，那个不是你的。 哎，还有听说有那找一些演出的，表演完了以后，比如跳个舞、芭蕾舞，用优美的这种舞姿吧， 把这个戒指倒了下来。 哎，把这戒指这个轻轻的放在。 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你还小点儿。 不是不小朋友后面， 我怎么突然想起这句来了？ 你也是小点儿，放在新郎的后面呀。 好，新郎后边。 然后新郎的手上啊，你糊涂了吧？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变魔术。 对， 他教新郎变一魔术，有一朵玫瑰花，然后那其实是个道具，他那个戒指在玫瑰花里头，他拿那个火纸包好了，噗一点，然后咵，那火纸烧没了，出一朵花 哟，然后戒指 再把花一点，噗，烧没了，变一戒指， 再把戒指一点，噗， 怎么什么都能点啊？ 玩火可不长，玩尿炕， 在这那还挺有新意的。最近啊，我还听说一个特别有新意的事儿，说英国一对新人啊，雇了一只猫头鹰。什么意思？就是让这个 猫头鹰还能当花童。 猫头鹰的腿上系上带有戒指的带子， 哦， 让它飞到伴郎的小臂上。 那不能叫花童，那应该叫花猫。 花鹰呢还不叫 花猫鹰？ 哎，花猫鹰，这飞呢飞小臂上以后啊，伴郎再一伸手把这个戒指拿下来就行了。 嗯， 其实这一步骤在婚礼当中进行的非常顺利，大家都齐声叫好啊。 这些客人当天桥绝活这么看，是吧？ 猫头鹰啊，长得还挺漂亮的。哎，贼眉鼠眼！ 我头回听说猫头鹰叫贼眉鼠眼， 这猫头鹰眼睛那么大个儿，愣叫鼠眼。您天生是吃耗子的，愣告诉人长贼眉鼠眼。 不是，就是 贼眉也不知道长哪儿。 他这贼眉鼠眼什么劲儿呢？突然间， 哦，就是说这猫头鹰顺利完成这个送戒指的任务之后，洋洋得意， 这个、 一美。 对，你知道猫头鹰转头是什么样吗？那脑袋一挪，瞟见了第一排坐着一位亲友。哎。 嘿， 心里话， 找了半天，感觉在这儿呢。 猫头鹰突然定睛一看， 怎么这么亮？ 哎呦喂， 它怎么这么亮？ 它就是这么亮。 人家都有头发，它呢？ 也没长羽毛， 没毛的。 这也就是你们费着猫头鹰的心理活动， 哪里跑？ 它发毛。 猫头鹰还有发毛， 也就是拿爪子叨人家呗。 就过去就叨去了，扑棱扑棱的，给这位吓得一仰头就从这椅子后边遮过去了。 这位也没经验，赶紧钻桌子底下啊！ 典礼仪式哪有什么桌子呀？大都是一排一排坐在那凳子上啊。 哦，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摆席有桌子，他外国人 洋事儿。 哎呦，这通闹啊，大家也乐了呀。那位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嗯， 怎么就冲着我来了呢？ 这个估计猫头鹰在训练当中啊，对这种东西敏感。 对。 这动物的心里不好说，动物和小孩是最难以琢磨的， 所以下回还是别用动物跟小孩了。 但是这个喧嚣的场景为婚礼增色不少。 哎呀， 大 家 都 高兴啊， 大家都看着别人这样高兴啊， 所以没人理新郎新娘了， 谁也不愿自己挨刀是吧？大家都说了，这 刀的刀的刀的， 这养猫头鹰这位也是够狠的，借钱报复还刀的。 有一位说，这是我看的最酷的时刻。另外那位说，太逗了，这是我看的最逗的时刻。 就那位躺底下，赶紧叫动物园管理员来呀、 啊！快去请如来佛祖。 还有几位真根真根， 唐天津人的。 因为表达快乐的英文有好几种，我用这种语言呢代替了。 那就 happy happy。 不过现在这个婚礼仪式上有些事情啊，确实是有些小小的意外，当时看的是有点尴尬，但事后回想，真是增添了不少欢乐。你看最近比较流行就是伴郎伴娘跳舞。表演， 有，就是什么歌舞，然后这个新郎扮成一个什么新娘最喜欢的一个玩偶的形象，完跳完舞之后，突然出现在新娘的面前。 最近啊，这伴郎伴娘呢，本来是想重现一个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就是歌舞片啊。结果呢，这个伴郎托举伴娘的时候呢，脚一滑，扑通摔倒了。 哎呦， 这伴娘也没举起来，哎呀， 整个砸在这个伴郎身上了，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不是应该是非常搞笑吗？ 摔着了，吓大家一大跳啊！ 哦， 但是呢，俩人都没什么事儿，场面一度非常搞笑。 你看我说搞笑吧？ 有一位说了，这是我见到的最酷的时刻。 哎，那猫头鹰那事儿呢？ 这是我见到最乐的一根儿。 这天津人又去了。 哎，我想问问你们，这伴郎到底都得干什么事儿啊？ 哎呦，伴郎干的事儿可杂了。伴郎就是 伴郎干砸了。 伴郎就是真真正正的跑腿的碎催。 啊，您给举举例子。 你比如 他都碎催什么事儿？ 得开门。 对， 得端东西，得拿戒指，拿结婚证，反正力气活，搬凳子。 搬凳子干嘛呀？ 你改口的时候不得搬凳子吗？ 给父母双方上场去。 哎，搬凳子， 调话筒， 通知调话筒不用，他有音响师。什么通知周边人该干点什么，反正都是他来传达。 开车门，安抚新郎的心情。是不是有的新郎在这个结婚之前还有点紧张，嘀咕？ 还得挡酒， 对， 哎，敬烟，啊，什么事儿都得干。 对对对， 引导来宾， 引导来宾不是有专门人负责吗？ 还能干什么干什么？有的伴郎啊，经历的多，眼力劲儿有点儿，或者能力强点儿。有的那可是刚当上伴郎， 对， 还比较 这个伴郎还得负责照顾伴娘。 对，有时候伴郎跟伴娘就有、嗯、有 安排好了啊，这个伴娘你干什么我干什么，那分工他得负责呀、啊。 有的时候还有祝酒词、挡酒、拦酒、 对 酒， 玩那么多酒、啊、 还耽搁 啊。 你得勾搭一下吧，那真酒的话那么喝行吗？ 哦， 还得瞄着伴娘，这个伴娘年纪相当，岁数仿佛。 这伴郎是搞对象 的。上去就，你好，我叫殷小柱，咱们扫一扫。 扫，哎呦，我们还搞卫生啊。 听我说，手牵手 变出新花样。花大大街酒吧里，我还记得路考的时候的一些事儿。 路考什么事儿？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哎呦，那是你。 就是我路考的时候，我想起什么呢、 嗯、 我那边拐弯的时候，一个摩托车冲着我迎面就快速的开来，给我吓一跳。本来路考就紧张，他再一吓我那方向盘差 点飞了， 偏了。什么飞了？偏了。 这就是你没经验。你们平时路考的时候， 你说多讲理，我可不是没经验吗？ 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个路上就没人没车吗？ 训练的时候在驾校里面啊， 那不也是有模拟的这些学员和这些车不来回走吗？ 不是，因为你上路以后吧，当然我们训练也有上路， 可 是呢，毕竟就那么几堂课，而且呢，恰好你上路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横冲直撞的车嘛， 也是你赶上了。 那可不是， 第一个是够吓人的。你想在实际道路考试的时候，在你迎面过的一个摩托车，很容易什么呀，就浑身较劲，方向盘不动，身子动， 那 处理的不得当， 惊慌失措，简直。 对对对， 你没冲他喊吗？你躲开， 变道走， 摩托车要变道走。 没有，我想起一相声来，我当时心里就是我想削他，我特别想就是从这车上摩托车上给薅下来。 好了， 想死， 哎呦， 是想死， 哎呦呦， 不能这么说， 路怒症，路怒症， 哎，也别说这么过激的语言了。 那应该说这个。怎么开的呀？怎么骑的呀？ 也别说这样的气话，叙述这个感慨。我想听听最后的结果。 他过了， 补考没补考？ 没有啊， 他过了 。我还是我心里是这么想，本当的 心里已经骂他一万遍了。 对，但是我当时也是临危不乱， 呵，临危不惧。 哎呀，对，临危 受命 不开。 老烦教练让干嘛干嘛。 考试都那样， 我当然就是顺利过了。可是你要心理素质差的，小柱这样的，没准啊，就这么一下，当然晕过去了。你说这教练给他怎么 着？哇、哎，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 过了一摩托车迎面来，我就晕过去了， 看到没眼了。你说 这再醒来的时候就得在医院里了。 小柱啊，你也别说，就你那心理素质，考两回吧。有一次是怎么着，赶上放羊的过去。 他在哪儿考的试？ 哎，在一反正在哪儿亲戚家来的。 亲戚家里还能考试呢？ 驾校有点远，行了吧？ 特别偏僻那么一地儿。考加速执行那段啊，老乡放羊，把羊啊赶到殷小柱这个车前头去了，给殷小柱气的。 也加上殷小柱车前面草多， 哎呦，都开到草垛子里去了。 那羊为什么要从那车头 都 过、啊？ 都下了路了。 那本来就是啊， 羊打这边打他们家出来，过马路到那边草场上吃饭去。 啊、哦，难赖你，人羊天天吃饭，你就这一天考试，你就不能让羊先过去吗？ 教练还替营养猪说了一句：“说这不是路考封路了吗？” 嗯， 老乡说：“是啊，这不是小柱来了， 可这么大名望呢？ 来看看吗？”拿你可当了大名人了，大红人了啊！ 哎呦，你是那村里百年不遇的老亲戚。 拿我呀，你们就拿我当笑话说了。 完了，耀珠重考第二次，老乡又把羊赶过来了。 听说又耀珠又来了，我还得看看。上次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别！这个老羊也表示， 好 要看看耀珠。哎呀， 珠 啊！你看看，说实话来了。 当然了，这件事有点过度的演绎。 这羊没说话，老乡说的。 周飞那次路考也挺逗的，考考呢，前面路上有俩人吵架，声音特别大，周飞呢就听不清那教练说什么了。 加上周飞那耳朵也不好使， 姐搞音乐的， 那还不好使， 把那架子鼓给崩的。 头两天演出太疲劳， 耳朵上火了， 耳沉。 对，而有点耳沉，重音太多。反正那次就因为这个，教练说什么听不见，教练给扣分了。说他诚心， 我要是教练也说他诚心，他上来不先解释，他先上直接考。 还有一件事呢，是咱们胡同里租房的那个街坊说的。 说什么了？ 他们是辽宁大连人，那会儿回家考驾照的时候啊，说有三个人上路，考的时候呢，有一对情侣吵架，就挡住了驾考科目三考试路线。 哦， 挡着前面吵架，这教练说了，那我得下去跟他们说让一下啊。可能吵架的男子正在气头上，教练说话，这男的还急了：“你闭嘴吧你！”就把教练拽出了。后边这仨考试的教练下去了，这仨怎么办呀？ 这仨高兴啊， 停也不是，走也不是，干我干我干我， 还走了这车。 教练说：“你们停了吧你们。” 嘿， 你说这教练又不在，仨人前面挡着路吵架，你劝劝不劝劝？教练也没说让停，但是也没说让走，反正就 所以他就在停与走之间这么尬哟。 哎呀，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教练呢就判他们三个人科目三挂了。他们仨也气得不行啊，他们吵架影响我们考试，我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那就找这俩打架的赔偿吧。 打架的也没得好啊， 啊、 嗯，因为涉嫌阻碍了执行公务，被治安拘留五日。其实严格说，这个教练他不是咱们平时上车的那个教练，他应该叫考试员，实际的真实身份是交警。 怎么实际都是交警考的？ 这你们都知道了哈。 哎，我觉得我们知道比你早， 或者说我们比你早知道了。 所以呢，这个事儿传出来以后，街坊们非常愤怒，特别是几次路考没过的都暴躁起来。考一回多不容易啊！啊，这好不容易状态好了，你这么一说，你这么一闹，你我这又没过去， 这嘴都不利索了。 请补考同学到四号窗口交费， 考一回交一回钱。 哦，又是你呀、 啊？又没过呀、啊？ 又搞一回，又得花钱。周薇为此还写了首歌， 叫什么呀？ 老王考试去东北， 科目三 挂了。倒是情侣在路间， 动手了。 当然，咱们说句公平话，要是考试因为别人的原因你挂科了，那那个人就应该负责任呀，并且支付下一次补考的费用。 这说的还是有道理，因为他们这个打架不挑场合。你也不看看重要不重要，而且还影响了别人的这个正常的考试， 代价太大了。 嗯，找个代驾吧。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明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

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为你广播满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遍。娱乐七十二遍。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抢来之前 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该 用 他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婚礼现场司仪不顾新人感受，大屏幕强行打广告，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到婚宴现场看。 这个您放心，交我了没问题啊。 到时候那个我希望呢，是我们不是走完花门吗？ 没问题。 同时放、这个、 没问题。 哎，您听我们说完。 哎，行行行，您说。 同时放这视频。 不要紧张，有我在呢啊。 您就给多拿捏好啊！ 我到时候让这个灯光、舞台这些都音响好好的配合啊。 按照咱们流程走，因为我跟我亲爱的我们俩商量了很久，按这个流程咱们就 对对对。刚才咱们彩排的时候，那电脑好像放错了，是还是？ 没有，试试嘛，对不对？ 啊， 放心， 不会再 试那个设备呢， 出那个别乱七八糟的。 哪拿乱七八糟？我这么有经验，我给人主持了几百场了，不在话下。灯光的都是我带的，音响都是我带的，我到时候跟他们好好的配合。 好好，行行，那 绝对给你们弄得热热闹闹，高高兴兴。哎，都是一锤子买卖。 那个什么，我再 又想起来了 一下啊，走那个 T 台时候背景那大屏幕， 没问题。 就是我有一个穿婚纱定格的这么一个瞬间，因为那张是我照的最漂亮的一张婚纱照。 啊，傻照没问题，傻照没问题。 不是婚纱照 啊，婚纱照没问题。你看看，还是先生省心，没事了吧？ 第二天婚礼现场， 各位，大家安静了，大家坐好，婚礼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仪式开始之前，请先看大屏幕。 紧张，哎，都出汗了。他先看大屏幕，哎，怎么先看大屏幕？我还没走出来呢。 光纤视频。全寿命免维护液压锁。 哎，这是个什么？老公，你在里边加了这个？ 我没有啊。 不是， 怎么还有广告？ 原装进口，强劲心脏。 什么广告？这是 什么玩意儿？心脏支架？ 不是， 心耳变挖掘机。 挖掘机？挖掘机？老公。 好， 这跟咱们有关系吗？ 哎，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刚才呢，就是我们的产品挖掘机。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致富。致富靠什么呢？靠双手，靠挖掘，就需要挖掘机。 我们结婚。 大家伙都知道，今天新郎新娘有今天幸福，来之不易。 怎么来之不易呢？自己创造财富就靠的是挖掘机。 没有， 有想要挖掘机的可以联系我们。好，咱们闲言少叙，婚礼就要开始，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上去吧，那咱们 上去吧， 不走也不行了。 叫咱们呢，底下那么多人看着，走吧。 我那大照片别出错啊。 好，新郎新娘已经出现在我面前了，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请看大屏幕。 这你是不是这点有 什么玩意儿？不是我照片啊，又是诞生，还是那大广告。 这， 哎，我这婚纱怎么换重工了？ 好啊，刚才是我们的挖掘机进一步的视频，当然这只是个前兆。大家起来，起来，一起鼓掌，欢迎新郎新娘登场。这就是我们的代言人 奏乐。 这怎么回事？ 新郎牵着新娘手，在这种优雅的乐曲当中登上了我们的舞台。 超强合金耐磨斗齿，哎呦喂， 斗齿， 听见了吗？大家伙听见了吗？大伙都说，那么结婚应当放婚礼进行曲吗？那么新郎新娘就要别出心裁，放这样的广告让大家记忆深刻，这已经是第三遍了。 谁、啊、 大家听明白了吗？ 谁、啊、 他们的生活就像这个斗齿一样，这样坚固耐磨，哎，说明俩人磨合的好啊。 我说四爷， 哎，放心，有我在呢。 我四爷，别有你在。 哎，各位， 咱赶紧吧。 现在可以看到蓝边二维码的出现啊！有想进一步了解我们挖掘机的，可以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力度。谢谢大家。 我说我们俩这结婚呢。 啊，对对对，大家还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新郎新娘。那当然，那个要想了解新郎新娘的话，请扫我们屏幕后面的二维码。 那里边有我们俩吗？ 就会进入到一个界面，然后通过我们的信息。 你停吧停吧停吧， 对新郎新娘进 闭嘴。 我婚纱照呢，我婚纱照呢。 大家要想看新郎新娘婚纱照，这就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蓝边二维码，进入我们的挖掘机界面。在我们挖掘机后面就是新娘的婚纱照，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扫描我们屏幕后面的二维码，蓝边二维码啊，我们有售后人员对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啊。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在钱江晚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一个婚宴上，司仪在播放新人视频的时候，司仪不顾新人要求，强行在结尾加入了策划公司的广告，在游戏环节还加入二维码，声称扫二维码可以拿大红包。婚宴公司解释说，新人在找他们做婚庆之前就定了司仪，这个司仪负责灯光、音响、控屏，但是他为什么打广告呢？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提成。因为我们主营的业务是挖掘机跟三斗机， 钱可以赚，谁都想赚钱，但是钱真的不能这么赚呢、啊、你跟变着法骗钱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广告绝对是原创的。 按我来说，这肯定得挨揍啊。这司仪，我说哥几个把它变成三斗机。 不行，我是没这功能。 哥几个把它给挖掘了。 不用变，扫描咱们二维码就行。 哥几个把它挖掘一下它的潜能。 别动手，别 看看腿能窝多高。 怎么蓝边二维码？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快乐街酒吧里，我看小柱的身份证。 这怎么了？ 你 还坐牙晃，俩人一块儿坐。 我看大磊，我看大磊，你呢？ 怎么了？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们的身份证？你有执法权？对，你把你那狗证掏出来。 什么狗证啊？怎么说话呢？ 你瞧瞧，哎、 我可没污蔑你熊证啊，没污蔑你乙证。 哎，这话不是我说，老把我捎带上了。哎，熊证。 是不是就想着你们是不是该换证了？ 你说那个是暂住证、居住证，一年一换。身份证，我跟你说、啊， 早就该换了。80后统一。 哎，到我们这岁数啊，就20年一换身份证，且不换 的。那你们这个也太悲剧了。 怎么悲剧了？ 你们得拿这证，就这样的证，你得放兜里揣20年，不露脸。 身份证还有什么露脸不露脸的？

那跟跳芭蕾的一样感觉。棉花变芭蕾，倍儿精神。 棉花变芭蕾好看吗？ 小柱呢，主要是什么呢？要这个小柱不在于藏，要在于现。 对，小柱得现去。 看镜头上方3厘米的地方，坚持几秒。但是小柱我知道， 眼神定不住， 晕光、晕黑、晕光， 对， 晕高、晕船、晕水。 你让他坚持几秒，他掉眼泪、沙眼，还 睁不开，迎风流泪。 你坚持几秒，眼睛明亮有神，把握一下这个门牙， 把握一下。小花刚才鼻子使劲，这会儿把握门牙，太难 牙是吧？ 你把握一下，门牙露出6颗就行。 吓我一跳， 一个人就4颗门牙，我露出6颗来， 牙都露出6颗了，门牙6颗， 这加上门牙一共露出6颗， 上面露俩，下面露4， 你得有个巧劲儿，知道吧？ 我还是兜齿是吧？ 要不露牙齿呢，但是你还得稍微露那么个缝，舌头要抵住上颚，但是呢，这个舌根得往下沉。 对，这叫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天花宝盖功，你就等着挨拍就行了。 你不是挤挤有俩酒窝吗？ 吓我一跳， 发龙浮宫这合适， 这话就叫北京来人。 其实对于我来讲，就一句话，长得美是唯一的技巧。谢谢。 但你照的时候最好挣点烧钱。 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新的一年里人员齐整，没有太多变化。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要入，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72变，我是小底底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雷王大雷， 触动您笑的神经。 这个家宝啊，听他一女同学说，我这人就是直来直去直性子，哎，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他怎么样。家宝听完眼珠一转，上去对着女孩奔亲了一口，结果那女孩毫不犹豫一回事，啪给家宝一大嘴巴。 这个大磊啊和老婆吵架，老婆是拉着行李啊想回娘家，王大磊一看着急了，手指着灯泡发誓，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如果我再惹你生气，灯灭我就灭。突然这灯一下就灭了，吓得王大磊啊没想到这么准啊，然后回头看到自己的老妈妈站在开关那里，儿子刺激不？ 小花啊跟人约好了在饭馆吃饭见面，但是他是路痴找不着地方，怎么办呢？打电话问对方怎么走。海边方说，这还不简单啊，你就往前直走，看见第一个红灯啊，然后那路口右拐就行了。结果人家对方等2钟头还没来，着急啊又给小花打电话，喂你到哪儿了？小花也急了，到哪儿了？我这开了好长时间了，都是绿灯，没看见红灯啊。 小花啊跟男朋友逛街，突然是遇到了这男朋友的前女友了。于是啊，他这男朋友就用犀利的眼神对着小花小声地说了句：“看见没有，我们俩配合的时候到了。”接着啊，他男朋友就故意大声说了一句：“哎呦，宝宝，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他前女友也是真狠呐。足足跟了他们2条街。 小的时候王大雷有一次感冒了，有个女生骑车载着他去买药，被班主任看见了，说王大雷早恋叫家长，结果呢回家被家里人教育了整整是几个晚上。哎，可是王大雷有一表弟同样的年纪，当年带一个女朋友回家，家里3姑6婆给的红包都有几千块，完了以后王大雷还经常被亲戚说，你瞧你弟弟